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歌》。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亦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中国香港特区咧。近呢兩年啊，佢嗰個新聞資訊整個社會生態咧，我就發現咧係有兩大特徵。第一就係咧政治啊、經濟啊、民生啊，呢個施政嘅大方向咧，嗰個話事權同埋個命令權咧，就係操縱喺大公文匯呢兩張咧，係平時幾十年啊喺市場全無銷路嘅中國官方喉舌之手。即是说呢特区政府的官员制定一些重大的政治的措施，包括国安那里不够拉低人多啊，就一声大公文会是落 order， 有时未必是社评啊，署名的评论呢就特区政府即刻嗱嗱声是跟做嘢。这个呢就是施政的大公文会吹鸡化。第二就是社会民间那个叫新闻资讯那个呢是控抢化呢。就是跟咩咧？就唔係跟大公文匯，係跟咧上海啊呢個中資啊所操控嘅無線電視一個節目叫東張西望。嗱，呢個以前都試過啦，係一個叫做何太何伯啊，係一個咧高一個高齡嘅中國香港特區嘅男子咧，係娶咗個中國大媽啊，佢哋兩個人嘅性慾問題啊，金錢分配嘅問題啊，小農口腔文化。嗰只咧搶食嘅問題啊，呢啲咧係非常之符合啊香港啊基層，包括新移民嘅呢啲咧，係中國人啊嗰個追逐啊 sensational 同埋咧係八卦嘅胃口。咁咧今次咧就東張西望咧又創新遊啦。啊，呢個要感謝咧就係香港無線電視東張西望嘅專業嘅新聞工作者嘅團隊啦，係嘛？你哋做得非常之好啦，就係繼啊呢個猜情尋方東升之後咧。啊！佢又方東升嗰條咧就係 TVB 嘅新聞歷史檔案啊，嗰個戰線。而東張西望咧就係香港啊嘅最 hit 啊嗰個新聞啊嗰個戰線就係啦。嗱，呢單嘢咧就可以咧喺個社會學嗰度探討啦。就係一個咧香港嘅中國香港特區啊，我唔可以講香港，因為一講香港我驚俾人篤背脊話港獨。對唔住啊，我講囉囉嗦嗦都要叫中國香港特區一名已婚嘅中年中國婦人。一定要講咧，係中國。你唔提中國咧嚇，我驚咧，即係而家我唔知而家香港嗰啲人嗰啲對於中國人啊嗰個身份啊嚇一定要提中國台灣啊、中國香港啊、中國上海啊、中國廣州，即係嗰個精神狀態咧嚇，我哋要配合住中國香港特區嗰啲人一般嘅嗰個咧精神狀態喺嚟到講嘢。好啦，呢個中年嘅中國香港特區嘅中國女啊嚇嘅婦人叫黃太。就被自稱一名叫駐香港中國軍隊，即是解放軍部隊軍官啊嘅網友嚇，即係嘅網咩友啊？邊個係朋友啊？網民就係網民，就哄騙咧就係投資，就損失140万。咁咧啊，佢個仔咧就向 TVB 嘅東張西望報料嗱，好嘢。個仔咧就會向東張西望，就唔係一周刊啊去報料嗱，呢個咧。就要注意香港的新聞傳媒啊，傳媒啊，喺呢個叫後黎智英時代，就係東張西望咧，係補咗呢個位置。就被騙嘅呢個中國香港特區嘅婦女啊，黃太話，佢話咧，報稱咧收到一個叫駐港啊中國軍隊，亦即解放軍嘅軍官啊，報稱叫陳建斌喺駐港部隊工作，嗱係國家棟梁啊，講到明啊。自稱呢個男人咧係國家棟梁，不會有歪念。咁咧就傳過一啲咧照片咧，就俾呢個黃太聽。就咧黃太覺得咧佢係一名靚仔。嗱咁咧呢件案情都好離奇，就喺今年七月中係收到一個咧陌生人嘅電話。話當時佢個仔咧已經提醒個媽咪咧要小心啲。點知咧跟住個仔去旅行翻嚟，唔知佢喺大灣區食嘢定去日本啊？翻到嚟咧，發現呢個老媽子咧果然係中招。佢話咧，俾一個咧叫自稱解放軍部隊嘅軍官咧，就呃咗140万。個仔咧就旁觀者清，聽起上嚟都覺得好似詐騙。佢就問阿媽：你識唔識得呢個解放軍部隊祖國親人嘅軍官咧？係嘛？ 咁个阿妈第一句就话识啦，系朋友介绍嘅，系咪？原来咧啊，系佢阿妈系讲大话，就呢个所谓嘅朋友咧，其实系一个陌生人啊，系同呢个解放军啊嘅军官咧一直咧系网络同埋电话沟通啊。佢点解咧睇得中佢咧？原来呢个驻港部队啊，系呢个大陆嘅话斋叫最可爱的人，样貌咧好英俊啦，系嘛？一本咧系正经啦，系嘛？大概咧系同佢咧系嗰个网络嘅大陆话斋嘅视频嘅对话，就俾呢个王姓嘅妇女睇见佢背景咧，话嗰啲床铺啊接得好整齐，所以咧就确认咧佢系来自解放军嘅军营，就确认系佢本人，系嘛？咁跟住咧呢个驻港部队军官咧呢个中国男子就口甜舌滑啦，系嘛？就咧讲嘢咧就唔系向佢灌输啊民族大义啊，系同佢分享啊。習近平啊，百一建军节嘅讲话咁，而系咧突然间同佢讲系，因为有了你，我就比宝宝还要开心，因为有咗你咧，我就仲开心过宝宝啊！你就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人啊！倾一次咧天长地久嘅爱，恋一个咧如玉的人，我爱你啊！等我翅膀长出来，我立马飞过来，系嘛？我即刻飞过嚟抱住你，抱住你瞓觉。呢对白咧系三分徐志摩加七分琼瑶。本来呢啲咁嘅对白咧系台式嘅大陆嘅文艺腔咧，香港嘅师奶系唔会受嘅。你知道香港嘅女权咧系好高涨啊！香港女人系睇译书大嘅，系嘛？译书咧嗰啲小说咧系硬桥硬马嘅，冇钱咧唔该你弹开。一个女人要独立性，系我有自己谋生赚钱嘅能力。啊！译书嘅小说，例如《我的前半生》啊，《起步》啊，呢啲全部呢啲内容，但唔知点解呢个港太咧，一听到咧就软奶奶，全身湿晒，系嘛？就系话啊，就可以咧透过同呢个中国解放军嘅军官咧，系用普通话咧系倾偈，系嘛？咁咧就话知道咧就呢个咧解放军啊，据说呢个自称解放军啊，就介绍呢个王太咧系投资嚟了啦。叫祖国内地的公益基金保证稳赚。他因为这个男人自称他是自困于解放军军营之内，就因为国家对军队有纪律的要求，不能够投资，是吧？就可不可以是帮埋他一份，是吧？那就跟着搭桥，是吧？跟着呢怎样令到这个港太都不容易呃的，你都知不知道，是吧？尤其都试过新呃八字，我记得呢早嗰十年八年，系咪一个任职汇丰银行嘅高级金融主管嘅港太咧，系同一个跳拉丁舞啊嘅男子咧，呢个西人咧系学拉丁舞咧，系俾佢呃咗成亿啊，系嘛？嗱，嗰阵时咧已经咧睇得出咧，即系呢个港太特别中产阶级好有钱嗰啲 upper middle class 咧，都好容易中招。咁咧今次咧就呢个王太咧啊就强调啊，佢唔系被驻港部队解放军嘅军官嘅身份吸引而投资，系咪？而系咧贪佢嗰个回报率高，吓呢个基金咧就话咧俾咗钱俾佢咧赚到好多钱，哔哩吧啦啦。长话短说，嗱呢件事咧就好奇怪。首先我就觉得呢个王太咧，你喺个视像嗰度睇到对方，呢个肯定系一个大陆男人嚟啊！你融入大湾区之后求人得人咧，系大家血浓于水，沟沟埋埋咧。有啲淤血走咗咧，你係引入一啲而家包括啊自稱係解放軍軍官嘅軍官嘅優良血種入嚟咧，呢個咧就恭喜香港改土歸流，一定會發生呢啲咁嘅事啦。但我就唔明，你喺個背景睇到呢個中國男人嘅 background 嗰啲床鋪接得好整齊，咁咧就有曬生理反應，有曬分泌。我覺得呢個王太冇正常，你屋企有冇請咧姐姐啊？菲佣啊，印佣啊，乜佢哋接帮你屋企接被啊，吓同埋你老公双人床嗰张被系接得唔整齐噶嘛？如果张被接到三尖八角啊，吓铺到平一平，都可以成为对香港中年女人啊一个性欲嘅吸引力啊！呢样咧，我觉得闻所未闻喎，系嘛？ 解释嘅， 系嘛？ 系嗱，首先咧呢单嘢咧前迟早唔早啦，发生喺九三阅兵之后。嗱，我覺得咧兩者會有冇一個互為因果關係咧？我覺得有嘅，因為以往咧嗱，對於軍人嘅形象咧，特別係解放軍咧，香港人咧就冇乜嘢特別嘅感受。但係經過咧特區政府啊，或者叫做文匯大公啊，加埋 TVB 咧極力嘅吹捧， 在九三阅兵的时候直播啦，跟住咧特区政府的官员啦又要立正喺度睇啦，加埋咧商场里边咧又播啦，哇！所以咧其实可能呢位王太咧，对呢个解放军嘅形象咧都唔系好认识，点知通过九三阅兵咧，哇！见到个个咧英姿飒飒，跟住咧制服整齐，跟住咧恶高个头咧嗰种即系爱国嘅热诚啊，充满个荧幕，于是咧就真系咧湿咗啦，即系我意思系个眼泪啊。流湿晒个面庞啊，滴湿个衫啊，咁啊，于是乎咧就对 上边，湿上边头部啊， 系啊，即系眼泪流啊，流眼泪，滴湿晒。咁于是乎咧就产生咗一种咧即系尊重或者系要欣赏嘅心情。我觉得呢部分咧可能啊，可能呢个九三阅兵有一个决定性嘅作用。咁而另外咧，你提到咧点解啊王太会中招咧？嗱，佢话其中一项啊，东张西望报道噶。话见到佢个背景咧，佢啲被叠得咁整齐，同埋佢嘅解放军军官嘅身份咧，唔系冇原因嘅。其实咧，男人咧对女性，其实如果你睇过你嗰啲日本 A.V. 片咧，有一种叫制服诱惑啊嘛。制服诱惑咧就唔系一定限于军人嘅，特别护士啦，或者系呢个女学生嘅制服啦，其实都系嗰啲性幻想嘅元素。咁其实唔好忽略女性对男性嘅性幻想，或者嗰种仰慕之情啊。即係有人咧曾經同我講過，但凡佢係著消防員衫嘅咧，佢都中意噶啦。我都拗曬頭啊！喂，大佬高矮肥瘦年齡不論嘅，咁點解佢一著係消防制服嘅咧？咁佢就會咧以身相許啦。原來有一種女性咧，對於制服型嘅男人咧，又係有一種咧仰慕之心。所以王太咧有可能咧係呢類型，但係最致命嘅就係佢有個邏輯。他说他是陈建斌，即是那个骗子，就是在驻港部队工作的。但是王太不紧要，但是王太说是正经人家，而且觉得他爱国，所以觉得他是可以信任的。这个逻辑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任何解放军，任何这个就是爱国的人士呢，都是正直的人而不会呃你的。这个逻辑很得意啊。那我不知道呢，其实有冇叫做佢有冇睇新聞啦、啊？譬如话好多纪律部队啊，都有一啲犯罪嘅行为啊，咁亦都咧唔系所谓即系树大有枯枝啊嘛。咁啊，所以王太呢个逻辑咧，我觉得好值得研究。咁啊，但系咧佢冇人就分析王太嘅背景、啊，究竟佢系真系我哋叫纯正香港土生土长港女变咗港太啊，定系佢系新移民嚟嘅咧？嗱，呢个好重要啊，因为我觉得咧，如果系新移民，佢去中意呢啲中國大陸嘅解放軍駐港部隊係唔合理嘅，因為佢來自中國大陸，其實佢對於解放軍好了解嘅，佢冇理由咁易中招嘅。所以呢個王太，我極有理由相信咧，佢係港女出身，對於呢個解放軍咧，佢唔係好了解，而且咧佢受到呢個九三閱兵嘅衝擊嘅影響之後，激發咗佢內心啊對於制服嗰個咧感受，所以先產生咗呢單咁嘅悲劇嘅一套生。 咁啊，呢個王太到底想好重要？佢個背景，佢到底係一個三代呢個香港人咧，讀香港嘅名校出身咧，係老公做乜嘢啊？中產階級啊，嚇平時咧三餐咧都係出入米芝蓮 fine dining 啦，啊食嘢 shopping 咧係時係 city super 啦，啊仲有講嚟講去王太咁如果俾人呃，個仔咧就企圖制止。咁王太個老公黃生係咩人咧？ 係 政府，係政府高官咧。定是香港去大陸做嘢的商人咧？嗱，呢個咧，我哋純粹由呢個性心理學弗洛伊德大師嘅角度咧，我討厭政治嘅，我唔會將政治拉入嚟講。呢個係一個咧係人性同埋研究性心理學啊，包括女性主義啊嚇嗰啲左交嘅理論，一個咧絕佳嘅題材係嘛？首先你回答翻點解呢啲咧女人或者女仔係中意一著制服嘅男人啊，飛虎隊嘅警員啊，再加埋呢啲咧消防員咧。因为穿得制服在前线揸住个冲锋枪同埋戴住消防员的帽呢是睇受过严格的体能训练的。这些呢你睇到飞虎队呢在国际机场嗰度呢赤立角揸住把机关枪深蓝色的制服巡嚟巡去呢佢哋有意无意呢穿嗰套制服好紧身是突出佢哋呢古铜色肌肉发达的双臂一定呢是冇肚腩。咁啲港太呀你嫁得到这个香港的豪门，尤其是老公呢到了五十多岁， 自己咧係四十幾歲就嚟收經嗰陣時咧係有個恐懼。嗱，我相信咧呢個皇太係呢個年齡階層，如果唔係佢都有個仔廿幾歲係嘛，去提醒佢。特別係香港嘅中國男人，包括埋大陸嗰啲民企老闆，一發咗達咧就一定咧係二兩呢、這個二窩頭五兩億。茅台去得大陸咧，係懟酒咧，係懟得二三十年歷史，食嗰啲娃娃魚、穿山甲啊，啊呢個象拔蚌啊、生蠔啊、啊和牛啊，不在話下。啲中國嘅男人咧，如果你有得兩個錢啊，喺呢二十年喺大陸做生意，一身嘅酒肉氣，咁咧個肚腩個腰圍咧，平均咧真係超過咧48英寸，咁啊翻翻嚟一身酒氣，然後咧，啲港體明知道佢咧喺上海啊，或者喺武漢咧，一定有個二奶三奶，隨時你預咗佢咧係有竇私生子。嗱，呢個咧就係方丈啊，釋永信啊，喺呢個咧少林寺啊，佢嗰個樣咧就好代表而家中國男人啊，係有到咗45歲嗰個形象啊嘛。 資料咧，陶生，佢據東張西望嘅報導咧，依位皇太嘅先生即係黃生啦，就喺老人院嘅。 啊！死啦！死啦！ 佢话咧就系呢单嘢，佢都唔敢话俾老人院嘅丈夫知，因为惊咧佢心情唔好，而且佢心脏唔好咧会刺激佢。嗱，如果呢位即系黄生已经喺老人院咧，咁更加合理啦，成件事系嘛？即系呢位 老人院咧就已经 就心归寂寞，系咪？ 要啲护士喺度咧喂食啊，扶住佢大小便啊，系嘛？一路湿嗲嗲咁翻翻嚟张床啊，系嘛？咁啊，點解其實皇太如果呢個年齡都對啊啲壯男制服有興趣，咁點解個老公要喺老人院咧？呢、這個年齡至少相差30歲，嗱、這、呢個又係另一個故仔喎。啊，點解你當初要嫁一個老男人咧？嗱，呢啲所以東張西望， 皇太可能都即係年紀唔細噶。如果佢入老人院，我起碼我當佢70或以上啦，嗰啲先生。咁如果當佢爭10多20年過運啦，咁啊皇太可能都50-60噶啦嘛。系咪先？ 系啊，咁啊，当你70歲啦，系嘛？如果你即系去大陆，我换多几次器官咧，我谂80-90都要，因为70歲都系细路仔啊嘛。阿习近平主席话，咁呢啲嘅年龄嗰度放开啦。咁如果有咁嘅 convenience， 有咁嘅方便咧，就唔怪得你睇到咧，嗰啲背景嗰啲被接到咁方啊，咁正咧，你会咧系有一个性欲啊，嗰、那个咧挑逗啊，吓、那、嗰个春心，我真系未听过，你知唔知啊？系嘛？因为咧呢、這个你讲翻啲港男啊。自细咧，你正凑嗰啲仔啊，躺平嗰啲啊，你问啲妈咪啊，你嗰个衰仔啊，接唔接皮啊？自细啊，都俾个姐姐菲佣啊，接皮接到头。而家啲男生啊，我无论你读圣保罗男女定系南拔萃啊，我无论你高分啊，几多科 A 啊，翻到嚟第一唔识绑鞋带，第二唔识接皮，第三唔识得咧系讲 thank you，say hello 系待人接物系咪？所以你一睇到咧，突然间咧呢个男人系咁大只。古铜色皮肤，仲靓仔过吴京，然后后面佢个床被咧，竟然咧接得咧系咁干净。呢、这个咁嘅视觉上啊，呢啲符号啊嘅 combination 咧，就会令到一个咧可能受过高深教育嘅港太咧，系第一有一种猎奇感，第二有一种咧猎奇咧就是、新鲜感，第二咧有一种咧系感恩，系嘛？第三就系佢谂起咧，原来佢服侍咗个老公几廿年咧。同佢而家由佢自细帮佢咧系招呼洗衫啊、煮饭，到而家帮佢入尿片啊，突然间谂过，无论系老公同埋仔咧，都未曾待佢接过一日啊干干净净嘅被，系嘛？突然间你见到呢个男人好嘢啊，所以呢个自称嘅解放军咧，佢搭鸡棚咧系搭得心细，你知唔知啊？ 嗱嗱， 佢后边唔需要挂幅，唔需要挂幅集聚主席嘅肖像。同埋咧，成個書架，你知啊？呢啲 KOL 有一個陋習，你知唔知啊？包括係你啊，你做親使唔使後面成排書架？我知道你睇好多書啦，知唔知啊？嚇，一個又係咁，兩個又係咁。嗱，你做 KOL 咧，你做啲嘢，你後面有書架咧，你溝唔到女嘅。你要學，你向呢個解放軍軍官學習，出奇制勝。你後面個床鋪執得乾乾淨淨嗱，我而家俾個建議你，聽日唔該你換個個背景啦，係咪啊？係睇睇乜鬼書啊？ 唔怪之我揾唔到食啦。所以陶生 食啊， 係 啊。 其實我中場總結咧、就是，其實我皇太呢單嘢咧有三個要素。第一個要素咧係要愛國愛港，因為佢強調咧，因為佢係駐港嘅解放軍軍官咧，佢覺得咧佢唔會有歪念啊呢個人。第二咧就係、是你要咧有慈善嘅心，因為佢最後咧埋門嗰腳咧。 是说要去投资大陆的慈善的公益基金，即是有做好事啊，虽然有回报，于是乎呢亦都是这个第二点。而最致命的点你点出的就是第三，即是我都犯错的一点，就是原来呢接被和接衫接得整齐起晒角呢，是会对女性产生了一种荷尔蒙，它的多巴胺啊，突然间个荷尔蒙就会上升上脑，我哋叫做。原来我哋一直咧，我哋啲男仔喺香港长大咧，坦白讲我都唔接被嘅，最多系咁已铺一铺咁就算噶啦。但系接到起角啊，嗰啲毡啊，或者嗰啲枕头啊，全部咧摆到四正啊，原来系对女性又系有一种咧，即系嗰种。 就算啱啱收经啊，都卜一声接多一粒卵子出嚟啊！嗱，呢个 tips 好重要啊！今晚听紧风云谷嘅咧，各个阶层嘅男性咧，你要记住啊！ 我有独男都系记住， 系学接被，接到咧系好似解放军咁，因为呢个咧系几十年来啲宣传啊！中国香港特区咧，政府咧系组织嗰啲小学生入军营啊，个个出嚟话解放军叔叔好叻啊！哇，接被接到三千千八个，好似豆腐干咁样，我哋未见过。系呢个对解放军啊嗰个仰慕同埋对祖国嗰个认同感咧，就真系由解放军个军营宿舍房个接被开始，系咪？跟住先至系嗰啲咧，中央歌舞团啊，呢个八一建军节啊呢啲汇演啊，就连江文蔚呢一位咧系金牌选手，上去睇过一铺叫呢个。九三阅兵啊，随场附送嘅一个文艺汇演咧，都话睇到咧系要几廿次先够，因为里边全部啲男人咧，真系个个咧十三亿。 港人成日有句说话咧，你识做识人好过识字啊嘛。咁原来咧进一步啦，其实你识接屁好过识读书，所以我咧真系错啦啊！即系我听日换背景啊，同大家讲，我后面会换一张碌架床。即解放軍嗰啲咁嘅，即普通士兵嗰啲，跟住我一定咧背後咧，我就揾張毡或者被接到起角，跟住咧就將嗰個起角嘅被咧作為我的背景，咁希望大家中意啊！如果有啲咩中年女士對於依個產生咗一啲遐想咧，嗱對唔住，呢啲唔係我故意嘅。 你揾到食啊！揾到食啊！揾到食啊！係嘛？咁尤其而家咧，今個 timing 好好啊！九月咧，美國嘅蘋果出呢個 iPhone 17，三個攝影鏡頭咧，嗰個高清攝影咧係又會提高，所以呢啲姐姐啊、阿嬸啊，係嘛？同呢啲自稱解放軍啊嘅大陸嘅壯男咧，如果叫網聊咧，就可以最緊要改用 iPhone 17，高清咧睇得清楚啲，個背景嗰啲被啊。同埋個家私咧睇埋嚇，所以咧而家呢個皇太好嘢，即係喺大陸咧，當你後生嘅咧，仲要喺個網嗰度交友係興啲啊叫裸聊啊，即係叫除曬衫咧，對方咧係大家喺度驗貨版嘅時候咧，人哋已經識得咧係睇背景，係睇個床鋪啊，呢個咧係將嗰個咧由個裸聊嗰度個對版貨對貨對貨版咧。嗰、那個境界咧係有所提升，係嘛？咁咧就加埋而家呢個叫做愛國主義同咧睇呢個叫九三啊解放軍閱兵睇嗰啲暴操咧，那個愛國主義同埋中國人嘅自豪感係同呢只咧叫睇到接被嘅暖物癖，再加埋解放軍同埋紀律部隊嘅制服，係呢只三及底溝埋呢一個咧中年婦女嘅性幻想咧。系呢一个咁嘅性反应咧，系可以提交俾美国哈佛大学啊性别研究同埋心理学系咧，系做翻一个博士论文 嘅。奉劝咧，香港嘅男子亦都要小心，唔系净系女性中招，因为最近九三阅兵咧，另外一个好 hit 嘅咧就系中国啲女民兵啊，哇一排直过呢个唇红齿白，跟住咧制服诱惑加埋咧，即系拎住支枪咧，令到好多咧中国香港的男士咧，佢突然间佢个拣老婆的标准咧又不同咗啦，以中国女民兵为标准，咁我难保咧嚟紧会出现一个中国女民兵的网聊，佢又话自称咧系呢个阅兵的时候其中一个方阵里面其中一个啊，跟住咧其实佢屋企咧就来自农村啊，佢经过点样努力咧，终于可以咧训练啊，加入呢个方阵啊，最后咧又系翻去嗰度啦，有个叫公益基金叫你投资。咁大家可能嗰啲獨男啊，或者未見過世面啊，或者對於九三閱兵啲女民兵有好過度嘅幻想嗰啲咧， 就又中招啦。咁所以咧，我嗱讲定先，我哋秉承咧呢、這个特区政府超前部署，提醒埋咧香港嘅独男咧，小心网络上会出现咧中国女民兵咧网聊嘅情况，所以小心一啲。 你唔使担心嘅，如果你住劏房啊，系咪系属于咧收入啊？每个月得个1万元啊！呢啲叫经济低端人口咧，嗰啲自称嘅解放军女兵唔会揾到你嘅，因为你冇钱啊，系咪？你想聊都冇得聊啊，吓变咗无聊啊，系嘛？咁咧，即系正如我对你当初最近都讲啊，而家咧香港咧呢个咧发生呢个跨阶层啊嘅男女性别嘅性饥渴，对于男人咧，我就话恒大歌舞团咧，之后许家印咧系蒙男咧食得唔好晒。嗰100个啊，呢啲女團嘅歌嘅舞蹈員去咗邊咧？特區政府點解唔用海濱廣場？你與其放氣球啊、打飛機啊，點解你唔叫恒大歌舞團喺度咧夜夜艷舞咧，係艷繽紛咧，係嘛？嗱呢啲咧，佢完全啲牌佢又唔識打啊，走去信嗰啲咁嘅咩亞洲盛事啊，信啲鬼佬啊咁樣咧，係放氣球放到咧係烏哩馬叉，咪抵你死啦！啊，手到拿來有咁多咧啊呢啲。啊！這個、呢个八破铁鞋无觅处啊，得来咁多壮男美女喺大陆13亿市场啊！今次咧阅兵啊，咩都好，已经俾足货版俾你睇啊！中国个人口嘅潜质系好犀利噶，唔同你呢个铺得个700几万人啊，系嘛？个个都 难难惨惨，融入大湾区。 你唔好以为你行得庙街多，你就以为啊夜晚企街嗰啲咧啊嗰扎猪扒咧系代表中国妇女嘅形象啊！啊，同埋嗰扎咧，跳開呢個大媽舞嗰啲唔係啊！你睇完呢次閱兵嘅方陣，你知啦，係嘛？中國啲男女咧係萬中無一啊！唔怪得啦，我坐到最高權力啊，我都要連任啊！我點會放棄啫？係嘛？啊嘛嘛，淨係方陣嗰度操出嚟嗰9000人啊，同男同女啊，個質素都咁勁啊！睇到咧呢啲咧，拜登啊，老人痴呆啊，流緊口水，啲口水都吞翻轉頭啊！啊，所以中国手上的王牌是很多的，你知不知道、啊、其中一样东西就是这个呢人的、啊那个、质素，是吧？好了，那现在就怎样呢？报不报警呢？啊、跟着后续的书呢，就母子就决定报警。好了，报警、啊、警方如何处理呢？啊、首先呢，就他真的相信驻港部队军官是真的是军人、啊啊、这个呢、啊、我不敢包。啊！但我猜情尋嘅角度咧，我講係真人嗰個成數係好高。雖然係唔係駐港部隊咧，啊就唔知道。係、啊、第二咧就係、是、我就算係假咧，都係大陸嗰啲壯男咧，佢喺屋企咧係執個背報警嘅雞棚，買喺淘寶買套軍服諸如此類咧嚇、啊，都係一個真正嘅大陸人。嗱、啊，而家問題就係咁啦，你始終相信個駐港部隊軍官係真人，你真係報警，警察敢唔敢咧？係着手去調查咧？啊，駐港解放軍，你唔該你查下基本法，係咪？你香港特區政府嘅紀律部隊有冇權啊？係去入去咧，係搜查同埋拉人落口供咧？邀請翻去警署係調查咧？呢個第一，第二，母子商量之下，你認為係解放軍軍官係真人，你都走去報警啊？你是不是触犯国安法呢？是不是软对抗呢？是吧？解放军军官就算私底下问你拿了140万去投资，首先你现在是不是蚀到血本无归，一个仙都没得翻先？或者人家的投资到2047年是会给回个回报你呢？你为什么一听到解放军军官你就觉得他是老千是同埋骗徒呢？是吧？ 所以有很多的问题呢，值得我们呢继续探讨的，同埋呢单嘢最后结果系点？警方有冇介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唔会出声咧？我好期待，系咪先？ 咁啊，东张西望嘅访问呢个王牌咧，佢就喺度咧暗暗沉沉。佢话咧，我应该可以相信佢啊，因为佢系党员啊。如果佢唔系呃过嘅话，跟住我如果换个角度想，哎呀，我哋会唔会 hurt 到佢咧？如果佢唔系害我嘅话，到时就好内疚，冇错啦。我就奉劝东张西望咧，你就唔好咁含含青咧推呢啲咁特辑出嚟，因为呢个事情咧未曾了结嘅，系咪？系嘛？如果你又助长呢啲咧吓咁嘅八卦嘅节目咧，到头来佢真又好假又好咧，你呢个软对抗甚至系触犯啊，喺呢个国安法咧嗰、那个罪嫌咧，你都有份，系嘛？咁咧，王太话投资咧，其实都为咗两个仔女，希望两个仔女可以咧结婚嘅时候付到可观嘅礼金。而家咧就乜都冇啦，唉！ 即系呢啲又系中国式嘅陋习啦。啊，你个仔咧系咪谂住系娶个大陆妹啊？而家大陆咧系一啲大陆嘅女子咧，系特别系生得靓嘅咧，一口就讲礼金。反而喺香港嚟讲，以前嘅狮子山下嘅精神咧，系讲礼金冇讲得咁紧要。系嘛？呢啲系廣東人之間咧，系同埋北方人之間。但系北方人嗰啲咧，一結婚又鬧新房啊，又截住嗰個新娘車啊，系嘛？跟住又懟酒啊，系嘛？懟到不省人事啊！呢啲咁嘅婚禮啊嘅俗習俗咧，係庸俗得咧，係非常之粗魯。所以咧，呢個古仔好得意啊！行撚瓜瓜楞行抽絲剝繭，有好多深層啊，係嗰個意義。但系咧，整體中國香港特區。嗰、那個呢個跨年齡、跨階層啊，嗰個性飢渴嘅問題係嘛，同埋咧整個精神狀態嘅問題，你一睇到咧係對方話咧係中國嘅軍人，同埋咧後邊嗰接皮接得咁咩，你即刻咧係咪呢個黃體平時一種咧性壓抑同埋轉化為一個焦慮症，係突然間咧就會咁 high 咧係嘛？係咪再加埋咧成個大陸我都講咧嗰個民族患咗精神病，有一個著制服嘅銀幕偶像叫吳京。吓佢叫战狼部队一个首席发言人，最近突然间咧惨遭啲中国人咧喺网络嗰度施暴，啊施暴唔系鸡奸，系突然间咧系人身攻击，话吴京咧冇料啊，样衰啊，因为佢最近嗰套新戏咧好似系票房惨败，啲莫名其妙噶，明明吴京咧系一个咧叫做。代表啊中國人民嘅尊嚴，中國護照啊個代言人啊，你去到咧，無論邊度咧，你只要攞出嗰本啊大陸話齋叫豬肝紅，都有人保護你。佢最近冇咩錯啊，係嘛？佢又咧接受咗呢個中央台嘅訪問啊，係嘛？又覺得閱兵睇咗好自豪啊，係嘛？佢又唔係嗰啲公共知識分子喺度單單打打喺度批評大陸嗰啲人權啊咁，係咁都有得發癲噶噃，係嘛？所以啲中國人咧，而家加入一個網絡啊、人工智能啊，我話對呢個整個民族嘅精神狀態咧，係大家喺出邊保持清醒，要保持密切嘅觀察。嗱咁咧，呢位皇太估唔到咧，做咗無端端做咗個受害人啊！後續係點咧？啊咁啊，密切留意咧，東張西望嘅深入報導啦。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睇《風雲谷》，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多謝，都重要咧，睇埋《風雲谷》嘅跟進同埋咧。东张西望的报道的后续了、啊、多谢大家下一集再见。 你都知道现在香港 in a way 都是叫 trouble water、啊。既然我们找到一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这条桥的。 我希望很快有机会我和你就成为在海外和香港很多身处 trouble water 的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嘅特征就系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喺度讲一句。冇一个值咁嘅钱同埋值咁嘅身价，嗱而家就系水退嘅时候，个个都冇着裤。呢个咧系 Empress 啊，啱啱筹谋要起嗰阵时候，我已经喺光明顶嗰度咧做咗几集。我话你起咗嚟一定系嘥钱，因为冇人会去睇。喺殖民地时代啊，呢、這个英国佬咧系从来冇喺香港扶植过艺术教育。嗰啲咩现代艺术咧、抽象画同啲中国人系两个世界啊，系嘛？啊，周冲咧唔系咁简单嘅，唔系话而家一般人讲咧，哇，净系睇佢后边嗰20年啊，同雪梨啊，大家一齐合作啊，啊，做过几套电视，嗰、那个完全唔重要。喺大约4-5年前啊，我同你一个访谈嘅节目，曾经咧你话俾我听。是想约个周冲出来做，但是呢他就推了。他推的原因可能呢是因为他知道有份访问那个叫陶杰。我小人之心想啊，所以呢他觉得不是很舒服。王晶呢就是